撒母耳传的第九讲，撒母耳记上的十三章和十四章。今天是一共要讲两章的经文。刚才主席已经为我们读了我们今天要注意的经文。今天的题目叫做愚蠢的藉口和无知的誓言。这里所讲的当然就是讲扫罗，他是一个人充满有愚蠢的藉口，充满了是无知的誓言。但是这个也是给我们的尴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样，当我们做错事之后，我们都有很多藉口，我们要解释给人听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啊？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错，我们不认罪，我们要给人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理由。扫罗和大卫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大卫就不是这样，他是勇于认罪悔改。所以我们见到扫罗和大卫是很不同，我们要学习大卫做一个是为神所喜悦的人。今天的经文在撒母耳上的十三章一节，其实这一节的经文我在讲介绍撒母耳记的时候我都已经讲过，是一节很难解释的经文。在撒母耳上的十三章一节的原文说，扫罗登基时一岁，统治以色列两年。我们知道上一次讲到扫罗被拥立为王，他已经是一个年轻人，高大威猛，是不是英俊潇洒，怎可能是一岁登基呢？是吗？在《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二十一节，有很多的解经家见到扫罗统治以色列四十年，所以有很多的圣经翻译本都加上了扫罗登基的时候是三十岁或者是四十岁，他统治以色列人是两年。但是我认为其实最好将这节经文还原的翻译，就是说扫罗三十又一岁开始作王，当他作以色列王两年的时候建立他的军队。为什么两年后建立他的军队啊？其实是跟撒母耳上十三章二节所讲的是有连带的关系，所以我相信最好的翻译就是这样。扫罗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他是一个非常之骄傲非常之自大的人。他召集军马去打救基列雅比的人，一共召集了有成三十三万的士兵，是吧？现在打完仗了，他就将大部分的军队是送回去他们各个地方，他自己只是留下三千个人，其中有二千个是给自己的，他安营在这里密没，密没就是耶路撒冷西北大概七里的路。另外的一千人呢是给了他的仔约拿丹，约拿丹安营在基比亚，基比亚就是在耶路撒冷北边大概三里。在说撒母耳上的十一章四节叫基比亚做扫罗的基比亚，为什么？因为基比亚是扫罗的家乡。经文告诉我们约拿丹是扫罗的长子，亦都是扫罗王位的继承人。约拿丹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已经赐下的意思。约拿丹是一个很勇敢的战士，他年纪轻轻已经成为以色列军队的指挥官。他在加巴这个地方，加巴就是在密抹西南大概一里半，他是偷袭腓利士人的营地，以致是得到大大的胜利。但是在撒母耳上的十三章三节怎么说啊？扫罗在遍地吹角，要使希伯来人听见。哇，为什么约拿丹打胜仗，扫罗到处吹角啊？我相信扫罗是要抢夺自己仔的荣耀，是约拿丹战胜敌人，但是扫罗就到处吹角，他还聚集军马在树吉格这个地方。吉格就是扫罗被拥立为王，在撒母耳上的十一章所讲的地方。 吉格亦都是撒姆耳和扫罗约好要见面的地方，在撒姆耳上的十章八节。扫罗和撒姆耳已经约定，撒姆耳在七日后将会到达吉格来到献祭给神，但是扫罗就等得不耐烦，他亦都不够信心。因为为什么非利士人聚集在树密末，而扫罗的军队亦都在树密末这个地方？比利士人的战车啊，经文告诉我们听有成三万辆那么多。哇，三万辆的战车很犀利，是吧？他的马兵呢有成六千人，他还有步兵有多少人啊？经文说是好像海边的沙，海边的沙一样那么多。他们上到来巴亚文的东边密末的地方来到安营。巴亞文的意思就是無有之屋，我們知道希伯來文的伯的意思就是屋的意思，是吧？伯利恒呢，麵包之屋，現在這個巴亞文就是無有之屋。掃羅的軍隊很明顯是寡不敵眾，所以他的軍隊開始瓦解，那些士兵到處是躲起，甚至有些是過了約旦河來到逃命，剩下來的士兵已經害怕到沒有士氣。但是撒姆耳還未來到，他和掃羅約定是七日後將會在吉格出現。掃羅就越等越害怕，越等就越沒有信心，因為他的士兵越來越開始瓦解。本來我們說他有二千個士兵，現在經文告訴我們剩下六百人，而他的敵人蠢蠢欲動，隨時都會來攻擊他們。有人說為何撒姆耳這麼遲才來到，是不是想見到掃羅失敗又有人說是不是撒姆耳想提醒掃羅神仍然掌權，所以他遲些到。其實使到掃羅失敗對撒姆耳並沒有好處，是吧？我們知道撒姆耳當時已經年紀老邁，以色列人亦都已經拒絕了他兩個仔來到帶領他們，所以他使到掃羅失敗對他完全沒有好處。我上次都說過，撒姆耳從來都不會為自己來到謀求任何的利益，所以他不會是要掃羅失敗。其實他早在兩年前已經跟掃羅約定是會七日之後才來到吉格。為什麼？我相信神是要考驗掃羅的信心。沒有信心，沒有忍耐，我們不能夠承受神給我們的恩典，給我們的應許，是吧？正如好像雅各在雅各書說，沒有信心和不耐煩的人就是那些心懷異志的人，不要希望在神的身上能够得到任何的事。除非我们真的相信，除非我们等待神，我们没有办法学习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亦都没有办法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祝福。虽然扫罗他是英俊潇洒高大威猛，但他绝对不是一个与神和好的人，最后我们会见到他是一无所有。当他带领着一队三十三万的兵马，威风凛凛，人多势众的时候是一回事，但当他得回六百个士兵的时候又是一回事，是吧？现在真的要考验他对神的信靠，这个是给他的一个试验，一个测试。战争是全靠神的力量，所以在说真战之前，在上阵之前，献祭给神绝对是应该的事，是吧？但是我们的心态都很重要。如果我们是服从神，信靠祂，我们敬拜神的话，献上献祭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如果我们空有外表，只是想做给人看的时候，好像扫罗一样，这样就成问题。就是好像以色列人将个约柜带上战场一样，是吧？空有外表，结果是被腓利士人打到他们一败涂地。亦都有很多人回到教会就是希望神会祝福， 外表是做给人看，我是一个敬虔的人，但是不是真正是有敬拜神的心，这个我们是要很小心。后来撒母耳就会是提醒扫罗，他说顺服是胜于献祭，神要我们的是顺服，不是要我们只是单单献祭给他。所以当我们献祭给神是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是好的，但如果我们空有外表，我们就需要注意。扫罗没有等到撒母耳来到，他就自己擅自献祭给神，一献祭完撒母耳就来到。扫罗只要等几分钟，撒母耳就会来到，但是他没有等到，是吧？其实撒母耳一早就讲了，七日之后我就会来你那里，但是那一日还未完结，所以其实撒母耳是没有是迟到，只是扫罗他是等不及。扫罗就会因为他自己的不耐烦，他的缺少信心而付出很沉重的代价，甚至他是会失去他的王位。在诗篇的27篇、25篇、62篇都有教导我们是要耐心地等待神，等待耶和华。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学者都说神拒绝扫罗是因为扫罗献祭，擅自献祭。其实不是，神拒绝扫罗不是因为扫罗擅自献祭，其实是因为他不听神的话语，他没有服从到神，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扫罗就推卸责任，撒母耳上的十三章十一节，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你作的是什么事呢？喂，你做了什么事啊？你怎可以擅自献祭？扫罗就怎样啊？他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人，他在品格上是有很大的问题，他将全部的责任推卸在人家的身上。他首先怎样说啊？他说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他是一个凭眼见，他不是凭信心的人，是吧？他见到百姓离开他就害怕，跟住呢他将责任推咗喺撒母耳嘅身上。他说你也不照你所定嘅日期来到，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哇，真係难为啊扫罗喇。哇，勉强献上燔祭，是吧？仲有呢，他将个责任推咗喺撒母耳嘅身上。他说你唔照时候来到，其实撒母耳係照住时候，是吧？嗰日都仲未完结，但係扫罗就等唔切。扫罗犯罪，不承认自己的错，还将责任推在人家的身上。这个和大卫我刚才说是有很大的分别。大卫犯了罪，拿单先知就去面对大卫，说你做了什么，跟撒母耳一样，是吧？他讲了一个比喻给大卫听，大卫一听就知道是在说自己，他立刻就说我得罪了耶和华，是我错了。他没有说藉口，他要说藉口有没有藉口啊？当然有啦，他可以说哇，那个别士巴日头无端端走上个天棚度冲凉，你方他不是引诱我咩，是吧？他要用藉口的话，他绝对可以有藉口，但是没有。他为他自己所做的承担责任，他说是我错了，是我得罪耶和华。所以我们见到大卫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是喜欢那些认罪悔改的人，神不喜悦扫罗就是因为他不认罪悔改。神就透过撒母耳是宣布了扫罗的审判，在撒母耳上的十三章十四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有没有见到啊？神话我要将王位交给合我心意的人，这个就是大卫。其实是神一路上的预定，是他的预言，王是出于哪个支派啊？犹大支派，就是大卫的支派，是吧？不是扫罗的支派，不是便雅悯，是神的旨意要大卫的王朝直到永远。 哇，咁有人话，喂，咁你就唔好怪扫罗啦，神系嘛？系你嘅旨意要大卫做王啊嘛，系嘛？你点能够怪扫罗啫？其实应唔应该怪扫罗啊？绝对应该怪扫罗，系嘛？系佢嘅唔服从而双手将王位让咗俾大卫。呢一个世界嗰啲事情不断咁样系照住神嘅旨意喺处发生紧，但佢哋每一个人应唔应该为自己所做嘅嚟到付出责任？我哋绝对应该为我哋所做嘅付出责任。一方面是神拣选大卫，但是扫罗亦都要为他自己的不信，为他自己的不服从来到是付出代价。这个就是我时时所讲的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吗？永远是同行的。其实当时讲回转头，扫罗的军队的确是面临有很大的危机。他的军队不断地在树瓦解，他曾经召集过有成超过30万的士兵来到打救基列雅比人，后来削减到去3000，但是现在是剩下600人。相对来说呢，非利士人的士兵啊，好像海边的沙一样那么多。这个比喻曾经是用在基甸的身上，如果我们记得的话，记不记得基甸是要对抗米甸人啊？当时基甸啊，他的军队有多少人啊？300人。他还少过扫罗，扫罗现在有600人，是基甸所有的双倍，是吧？但是扫罗现在还惊青到不得了。喂，扫罗和基甸的分别在哪里啊？不在军队的人数多少，不在到军队的规模有几大，而是领袖的信心。我们见到基甸是信靠神，他是服从神。扫罗呢，他是很自我，他是违背神，他是信靠自己的兵力，是吗？所以扫罗的部下就跟他们的领袖一样，我讲过很多次，人民是怎样就因为他们的领袖是怎样。当他们的领袖是这么惊怕，这么怕事，不依靠神的话，士兵都是一样。扫罗的士兵就是怕他们的敌人还多过怕扫罗，所以他们找安全的地方来到逃避，来到是匿埋。相对来说，扫罗的仔约拿丹就完全不同。约拿丹是一个倚靠神的人，我们等阵就会见到，从约拿丹的口会告诉我们听，打胜仗是全倚靠耶和华，不在乎兵马的多少。等阵我们就会在撒母耳上14:6能够见到，约拿丹的信心真是远远超过他爸爸扫罗的信心。腓利士人於是派出了3隊的突擊隊守住道口，就是不讓有以色列人能夠渡過約旦河來到幫助掃羅的軍隊。除了兵馬不足，他們都沒有足夠的兵器。經文很明顯告訴我們，當時他們的兵器被腓利士人全部充公了，他們沒有金像，沒有鐵像。以色列人若果要打磨他们耕田的工具，经文说什么？他们要走到去腓利士人那里去磨他们那些工具，他们根本是没有自己的铁器像。便雅悯支派是很擅长投石的兵器，但是在说短距离在这里埋身的搏斗，那些投石器根本起不到很大的作用。腓利士人我们说战车都有成30000架，而以色列人的军队呢，人数才得600，你说得不得人惊，是吗？他们又没有武器，但他们有一样最犀利的武器，是腓利士人所没有的，是什么？是有神自己来到是帮助他们，是吗？在说撒母耳上的14章是讲到约拿丹，他信靠神，神就帮助他得胜。但是在著撒母耳上的15章呢，是讲到扫罗，虽然他战胜亚玛力人，但是因为他不信靠神， 他不服从神，就算打赢仗他都是失败，结果失去他的王位。所以撒母耳上的十四章和十五章成为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约拿单的服从和扫罗的不服从。在《撒母耳上》的十四章的主角很明显就是约拿单，他不单止是一次来到是攻击腓利士人，头先在《撒母耳上》的十三章我们已经见到十三章的头他攻击腓利士人，但是他的胜利被他的爸爸占据了他的胜利，是吧？去吹角遍全地，等人以为是扫罗的功劳。好像扫罗这样的人能够有约拿单这样这么好的一个仔，你说是不是神的恩典，是不是神的祝福，是吧？约拿单的确是一个很勇敢的战士，他亦都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人才。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旨意。慢慢我们会见到扫罗是会妒忌约拿单，其实这件事令到我们觉得很奇怪，是吧？喂，如果我们的仔女厉害过我们，我们会怎样？哇，好高兴，是吧？好荣耀，到处讲给人听，你知不知道我仔做了什么？但是扫罗居然会去妒忌自己的仔，妒忌约拿单。甚至当日后约拿单成为大卫的好朋友，会令到扫罗更加的妒忌他的仔。腓利士人就派出一支的军队来到建立一个守卫站，这个守卫站就在密末的道口。约拿单就认为这个是最好攻击腓利士人的时候，这个就是最好见证耶和华的时机。我们见到他真的跟扫罗有很大的分别。约拿单是当机立断，一见到这样的情形就知道有机会攻击腓利士人。但是他的爸爸呢，每每我们会见到是犹豫不决，按兵不动。为什么约拿单不讲给他爸爸听他的计划？经文告诉我们听，他没有告诉扫罗听。相信他是认识他的爸爸，知道他爸爸一定不会同意，会觉得这样做是很大的风险。在《撒母耳上》的十四章六节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这一句话是约拿单所说，所以我们刚才说约拿单知道胜利是全靠耶和华。我相信约拿单说这句话，可能他是想到以色列人和神所立的盟约，在盟约当中是说得很清楚，当以色列人是服从神的时候，有些什么祝福啊？祝福和咒诅都是在述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和申命记的二十八章。当他们服从神的时候，在述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八节经文说，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哇，犀利啊，一个人追赶多少个人啊？二十个人啊，是吧？但是咪住，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即是说你一个人可以追一百个人，是吧？仇敌必倒在你的刀下。申命记二十八章七节都是很相似的，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的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七字在圣经里面代表是什么？是完美的数字，是吧？即是说如果敌人来攻击你，他一定会完全地来到逃跑。当我们轻举妄动，未得到神的应许我们去做事的话，那就是轻举妄动，是吧？但如果神已经给了应许给你，哇，你信靠我服从的话，我就会是有应许。当我们拿到神的应许，我们就应该满怀信心这样来到进行，为主来到作工。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我们是要有神的应许，然后才来到是做事。孙子兵法怎么说？攻其不备就出其不意，是吧？但是约拿单的战术呢，是跟孙子兵法完全相反的，亦都是同基甸的战略好不同。 基甸当年是兵分三路，夜晚来到攻击米甸人，那就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是吗？约拿丹呢不是这样啊，大无私样这样走到去非利士人的面前。他不是轻举妄动，他首先是得到神的应许，是吗？然后他的战略是什么？要敌人轻敌。他去到腓利士人那里，他还寻求神的旨意。他说如果腓利士人向我们走过来呢，这个就是证明不是神的旨意将敌人交在我们的手上。但是如果腓利士人入手叫我们过去呢，这个就是代表神将他们放在我们的手里面，将我们将会得到胜利。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办法。其实我们见到约拿丹真的有寻求神的旨意，就是好像基甸一样，是吧？基甸攻打米甸人的时候，他怎样寻求神的旨意啊？他将羊皮摆在树个营地那里，他说第二朝头的一早，若果个羊皮是湿的，四周围的地是干的，那就是你的旨意叫我们攻打米甸人。后来他又问多一次，他说都是不好了，我问多一次，今次要调回转头，羊皮要干的，四周围是要湿的，是吧？两次神都给他知道是神的旨意要他攻打米甸人。那我们是不是又照板煮碗啊？做什么事我们都是求一个兆头给我们看看，是吧？我已经跟大家都讲过，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全部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手上，是吧？基甸和约拿丹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全部神的话语。现在我们要知道怎么做的话，寻求神的话语就是看下圣经里面怎么讲，我们就知道，而不是自己就是求一个兆头来到看。但是圣经里面是没有告诉我们扫罗是有寻求神的旨意。你说不是的，牧师，等阵我们会见到扫罗真的有足坛献祭来到寻求神的旨意。但我相信他只是空有外表，他的内心不是真的寻求神的旨意。等一阵我们就会见到。约拿丹的战略是怎样啊？大无私样走到去敌人的面前，是吗？哇！那些腓利士人见到他们以为是什么啊？以为啲以色列人来投降啊！他们见得多了，所以他们向着约拿丹来到嘲笑他们。有两个冇胆匪女走来投降，他们都不知道多开心，又多两个逃兵。结果不是啊，他们轻敌，是吧？约拿丹和他拿兵器的少年就能够先发制人，结果是杀死了20个腓利士人的士兵。喂，他们做了他们的工作，神就帮助他们，发出了一个大的地震，以致令到腓利士人乱晒阵脚。这个就是好像申命记的7章23节所讲，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当时恐惧和混乱充满了腓利士人的营地，以色列人是得到大大的胜利。那你说，喂，扫罗在哪里啊？扫罗隔岸观火啊。扫罗和他的士兵，那600名的士兵回到去基比亚，然后突然间在城墙上高见到，喂，为什么腓利士人的阵脚全部乱晒啊？开始撤退添。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有人说，喂，会不会是有些士兵没有听到扫罗的命令，自己走去攻击他们啊？查一查看看少了多少人啊，原来少了约拿丹和他拿兵器的人。今次已经不是约拿丹第一次去攻击腓利士人，在说撒母耳上的13章头我们见到是第一次，今次已经是第二次。约拿丹独立的行为令到他的爸爸很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他的爸爸扫罗是 type A personality， 我都讲过了，是吧？他是要控制狂的嘛。喂，你都不告诉我你自己走去做你的事不行的嘛，是吧？他样样都要控制。 他不能够是忍受约拿丹独立的行为，他亦都是妒忌约拿丹的成功。扫罗于是就叫他的祭司将约柜抬到他那里。这个是撒母耳上十四章十八节的翻译，其实七十士译本的翻译是不同，不是拿约柜，是拿以弗德去到扫罗那里。其实拿以弗德是比较合理，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约柜在树基列耶林的地方。而在树撒母耳上的十四章三节讲到扫罗的身边的确是有一个祭司叫做亚希雅。我们知道祭司是身穿以弗德，以弗德里面有什么孤灵和土明可以寻求神的旨意。等阵我们就会见到扫罗是会用孤灵和土明来到寻求神的旨意。在撒母耳上的十四章十九节，说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腓利士营中的圈养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有没有见到他本来是寻求神的旨意，一听见有这么大的圈养声，他就说不好了，我们停止。又一次被我们见到，其实扫罗不是真心要寻求神的旨意。如果你真是寻求神的旨意，你听见有圈养声之后，你都会继续去寻求，是吗？他不是啊，他根本不是寻求神的旨意，他根本是一个自把自为的人。他是急于希望证明自己和约拿丹一样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他急于希望走去攻击敌人，来到丙人见到自己的勇敢。迟啲我哋会去到撒母耳上嘅十四章三十七节，会见到扫罗真系足坛嚟到求问神嘅旨意，但系神冇回答佢，已经太迟啦。神俾佢太多嘅机会去接近自己，去寻求神嘅旨意，但系扫罗一直都冇做到，去到最后佢先至做，但系已经太迟，神系唔会系睬佢。经文俾我哋见到有好多蛛丝马迹，俾我哋见到扫罗真系嘅品格系有好大嘅问题。当佢同佢嘅士兵走去战场嘅时候，当时系有好多以色列人走嚟投靠佢嘅军队。喂，你话呢班以色列人喺边度嚟噶？呢班咪就系本来属于扫罗嘅军队，但后尾佢哋走咗去，记唔记得啊？他们怕死，他们去匿埋，甚至有些渡了河走了去。现在见到以色列人胜利，他就怎样？他们又走回来，又想投靠扫罗了。这些是两头蛇，这些是很没有胆的士兵。但是扫罗呢，来者不拒啊，真的好了，你们回来，我给你们加入我的军队。这个和基甸是很不相似的。记不记得基甸当年起初是有多少的士兵啊？有成二万二千个，是吗？他怎样走去跟他们说啊？他说，喂，你们有哪个不想打仗的，怕死，想回家的，你们走吧，是吗？哇，一下子就不见了超过一半人，由二万二千人突然间去到一万人，因为那班人都是贪生怕死怕的。然后他再用喝水的办法再将士兵是减到去三百，这三百的人是精兵来的，只需要三百的人就够了。现在我们见到扫罗调回转头，已经比基甸多了一倍人，有六百人，他还认为不够，是吗？喂，来者不拒啊，那些贪生怕死，那些是很怕青的士兵，他都是召集埋。这个就是不同，基甸是依靠神，不是依靠人。但是扫罗呢，是依靠人，不是依靠神。我曾经讲过一个真正有效的领袖，他是依靠神给他的权柄来到建立他的人民，是吗？但是一个无效的领袖呢，他是靠人民来到帮助他得胜，然后将荣耀归给自己。这个就是扫罗。所以他虽然是已经有六百的士兵，他仍然不够，希望有更多保证他的胜利。以色列人的确是得胜，但是是不是因为扫罗的缘故？不是， 是因为约拿丹和他攞兵器的士兵。以色列的军队就追杀腓利士人，追杀了15里，由密末去到伯亚文这个地方。扫罗来到帮助约拿丹的时候已经迟了，扫罗的军队是又软弱又惊怕，是吧？又已经是饥饿，他们不能够帮助约拿丹是得到最后的胜利。真正的一个属灵的领袖，他是会知道几时采取行动，他是会当机立断。一个不是好的领袖，他就会隔岸观战，好像扫罗这样犹豫不决，而错过很多得胜的时机。这个就是属灵的领袖和一个不属灵领袖的分别。扫罗拖延了时间不能够得胜，他还讲出了很愚蠢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内心属灵的境况就会由我们的行为表露出来，甚至是我们的话语都会表露出来。我们属灵的境况由我们的话语表达出来，谁说的？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12章34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圣经说扫罗所讲的话真是充满了骄傲、愚蠢、诡诈。他讲出来的话，那些愚蠢的话，他是希望什么？希望被人认为他是一个属灵的领袖，被人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其实他本身是远离神，其实他本身是一个属血气的人。扫罗心术不正，于是他就命令他的军队要禁食直到晚上。他禁食的原因就是希望神能够给他有更大的胜利。这个命令他不是经过寻求神的旨意他先至命令，这个是他自己的命令，就希望被人见到是一个属灵的人。哇，这个人禁食好属灵的。其实他这样做是近乎迷信。神啊，我禁食啦，你懂怎么做的啦，是吧？帮助我的军队来到得胜。其实这个都是教会很需要注意的事。很多时候教会都很容易就说一起禁食啦，我们求神来做一样东西，大家禁食。有些像扫罗，扫罗就是好像是苦肉计，是吧？哇，神啊，你看我们饿到吓，饿到半条人命咁样，你识点做噶啦？你识帮我哋噶啦？我哋见到约拿丹同佢攞兵器嘅士兵有冇禁食啊？佢哋冇禁食到，但系神照样系帮助佢哋得胜。所以佢哋见到唔系话好多时唔系话一定要禁食，神先至会系帮助我哋。一个明智嘅领袖绝对唔会喺作战嘅时候叫佢嘅士兵嚟到禁食。来到剥削他们的食物，剥削他们的资源。因为这个是不必要的一个禁食，以致扫罗的军队是很疲倦，在经文不断地样是被我们见到。在撒母耳上的14章24节说他的军队是困惫，在14章28节说他的军队疲乏，然后在14章31节再一次说他的军队是甚是疲乏。这个就给我们见到这个不必要的禁食所带来的灾害。我其实都跟大家讲过，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规定我们基督徒是要禁食。施洗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曾经问耶稣基督，他说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禁食啊？耶稣基督的回答是什么？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意思是什么？耶稣基督告诉他们，禁食是和忧伤的灵是有连带的关系。扫罗的军队得到胜利，是不是禁食的时候啊？不是，禁食和忧伤的灵是有连带关系的嘛。你打胜仗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候，不是一个禁食的时候，而且你亦都会剥夺你士兵的资源，剥夺你士兵的飲食。当约拿丹和他拿兵器的人回到去以色列人的营地， 他们对扫罗所下的命令是一无所知，所以当约拿单见到地上是有些跌了下来的蜂蜜，他们就吃了。然后有人告诉约拿单，他说你大件事了，你爸爸刚刚才下了令诅咒所有未到日落之前吃东西的人，吃东西的士兵。约拿单怎么说？约拿单根本没有为自己来到担心，他反而他说好对不住，我的爸爸连累你们了，连累你们没有食物。约拿单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他只是想到扫罗的士兵。扫罗的誓言他是剥削了他士兵的体力，阻碍了他们去追杀敌人，还使到他的士兵是对食物有不寻常的渴望。到太阳落山，那些以色列人的士兵就怎样？立刻将牛和羊宰于地，连肉带血就吃晒落个肚入边。他们不禁食不是罪，是吗？但是当他们连肉带血吃埋落肚，他们就是犯了神的律例典章。因为神的律例典章在《利未记》的第三章、第七章、十七章，还有二十二章和《申命记》的十二章，都说不可以是吃带血的肉，是吗？所以他们不禁食无罪，但是反而他们禁食就违反了神的律例典章。一个真正属灵的领袖是会将他属下的最好的一面是带出来，一个不属灵的领袖就会将他手下最坏的一方面是带出来。这个我们每一个做领袖的都要很小心。扫罗就在这个时候命令人将动物带到一块大石的上高宰杀，他说你们记得放血了今次、okay? 然后他就做了一座坛，将动物献给神，然后可以和人民一起来分享这些祭肉。为什么扫罗要这样做？我相信他是纯粹推舟，既然人民已经是会来到食物，来到食物，来到庆祝，不如就将这个时候献给神，将祭肉，将肉献给神，这样就一石二鸟了，两样事都是做了。但是他没有成功到，因为他的士兵太肚饿，根本是没有心来到敬拜神，是吧？他们只是挂住来到吃东西。这个对我们基督徒都要很小心，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做了或者我们买了之后就说什么？献给神啦，这样东西说得好听，献给神，神不会真的用的嘛，是吧？谁用啊？都是我们自己用的嘛。但是你哇献给神，哇一石二鸟，冠冕堂皇，是吧？好好听、啊、这样东西献了给神，但是是自己用的嘛，是吧？所以我们很小心，我们献给神的东西或者荣耀神的东西，我们应该是分别为圣，千祈不要捞在一起，顺便啦，顺水推舟啦，我们不要这样做。扫罗意识到他延迟了追赶敌人的一个大好时机，是吧？他亦都作出了一个愚蠢的誓言，以致他的士兵是犯了神的律例典章。最后他就说我应该要弥补这一切，所以他夜晚调动他的士兵，他希望一早就去攻打敌人腓利士人，能够证明给人看他和他的仔约拿丹一样那么勇敢。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祭司亚希亚很明智和扫罗说你应该先亲近神，你应该先求问神的旨意，你不要自己用你的智慧用你的能力去做事。所以扫罗就应承求问神，他就问神，他说是不是你的旨意将腓利士人放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会不会得胜？但是神有没有回答他？神没有回答他，已经太迟，扫罗失去了很多很多神给他的机会，所以神是没有回答他。但是今次将不会是最后一次神拒绝回答，他临死之前他都会再次问求神，求神的旨意， 但是神最后亦都没有回答到他。因为神没有回答他，他又有一个愚蠢的誓言。这个誓言是什么？差啲系连佢个仔嘅命都断送埋。喺《撒母耳上》嘅14:38，扫罗话：你们百姓中嘅长老都上来这里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点解神会唔睬我啊？梗系你哋班人犯咗罪啦，又将呢个责任推到去人嘅身上，系嘛？其实个问题喺佢自己嗰度。于是佢就叫佢嘅祭司带埋乌灵同埋土明嚟到祭签。乌灵同埋土明就系两块嘅石头，有正面同埋负面嘅。将两块石头抌落个地，如果两块石头都系正面，咁呢个就系神话你听系正面嘅事，系嘛？但两块石头都系负面咧，咁即系话神唔允许啦。但系一块正一块负咧，咁你咪再抌过咯，系嘛？所以呢个就系能够系决定正负嘅方法。扫罗点做啊？叫自己同埋约拿丹企埋一齐，所有嘅百姓企埋另外嗰边，佢希望一制就制出另外嗰边，就唔关自己事啦，系嘛？点知唔系噃？吓、啊、制出嚟嗰边系约拿丹同埋扫罗两个噃，然后约拿丹同扫罗就一人企一边，然后就再制过，系嘛？今次又制出约拿丹出嚟，你话点解啊？点解约拿丹是好人，点解神要祭出约拿丹？我相信呢一件事同埋喺列王纪上22:19-23嘅事好相似。神係容许邪灵去迷惑阿哈王。而家祭签祭出约拿丹，神係容许呢个签落喺约拿丹嘅身上嚟到迷惑扫罗嚟到试验佢。结果他真是连自己的仔都不放过，他很容易讲一句话就能够放过约拿丹，但是他愿意将约拿丹来到杀死，他妒忌约拿丹，但是人民不肯，因为百姓喜欢约拿丹，百姓知道约拿丹带领他们得胜，所以最后就救了约拿丹一命，但是已经不能够追赶敌人，已经太迟，腓利士人已经是逃回去自己的领土那里，日后他们是会卷土重来，再一次威胁以色列人。嗱，这次的胜利又是谁拿了功劳啊？又是扫罗拿了功劳，是吧？不是约拿丹。啊，他巩固了自己做王的地位。在撒母耳上的14:47-48和52都讲出了扫罗的胜利。他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他是扩展了以色列人的版图。在算南边他是战胜以东人，在东边他战胜亚门和摩押人，在北边呢索巴，在算西面呢腓利士，然后在撒母耳上的15，下一次会跟大家讲他是战胜亚玛力人，亦都是因为这样他将会失去他的王位，这个迟些才会跟大家讲。扫罗另外有一个强项是什么？他是礼贤下士，他是知人善用，然后将他手下的功劳呢归晒给自己。大卫呢亦都步扫罗的后尘，他是有很多的勇士，但大卫绝对不会将手下的功劳是归给自己所有。在《撒母耳下》的23:8-39是列出了大卫勇士的名单，大卫都是一样是礼贤下士。今日的结束要想跟大家看一下有两点我们要注意。第一点就是在树集体的立场，在教会的立场我们学到什么？第二点就是在个人的立场我们能够学到什么东西？在教会立场呢、我们都好像扫罗的士兵一样，我们都很需要警醒，是吧？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很容易就是跟扫罗的士兵跟扫罗犯一样的错。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作了功，他已经战胜了他的敌人，是吧？他亦都将他的能力是赐给我们。你说有什么能力啊？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是吧？我们还有呢，有全副的军装，是吧？保护我们。 仲有呢，神的话语就是圣灵的宝剑，我们甚至能够知道敌人的战略，魔鬼的战略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有了所有的资源，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信靠服从，就是这么简单。扫罗呢，他有没有信靠，有没有服从啊？他没有，他没有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第一点要学习，就是我们需要寻求神的旨意，信靠服从。在个人立场呢，个人立场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不去消灭我们身上的罪，我们的罪可能会消灭我们。在扫罗的身上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下一次我们会见到，就是神叫他要灭绝亚玛力人，在撒母耳上的十五章，他没有灭绝到亚玛力人，以致去到撒母耳下的第一章呢，经文告诉我们，他可能是被一个亚玛力人来到杀死他，他所没有灭绝的来到是 灭了他，是吧？所以我们的罪都是一样，当我们不去灭绝我们的罪，我们很可能会被我们的罪来到是灭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罪，我们要是认罪悔改，我们不要是有藉口，我们不要骄傲，不要自我，是吧？我们要好像大卫一样，我们要知罪，要服从，要谦卑，要信靠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撒母耳上的十三章和第十四章，给我们见到扫罗他的不服从，他的藉口，他的自我，他的骄傲。愿意我们当然不要好像扫罗一样成为一个心怀意志的人，愿意我们都能够好像大卫一样，做一个谦卑，做一个勇于认罪的人，以致我们是能够成为一个蒙你喜悦、合你心意的人，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